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是江山不打。 是啦，咁啊，今个礼拜有冇啲咩好特别嘅科幻片就冇嘅，即係但係呢有啲嗨到，咪都系科幻嘅，即係啲鬼原来唔系鬼嚟㗎喎，系啲咩光粒子咁样嘅一啲嘢咩嚟嘅呢，咁样咁样等影 响 啦。咁当你以为佢只不过系一啲好似一啲录影咁嘅嘢出现嘅时候呢，原来又唔系嘅，咁系咩回事呢，咁样下一阵会讲嘅。咁啊，當然都有啲奇怪嘅，有啲學人哋韓國啊古裝又怪獸咁，但係佢有功夫先犀利啊嘛，黯然銷魂搶咁樣係嘛？ 係啊， 仲要係連串咁樣過宮咁樣玩，大佬咩事呢咁樣係？咁到底啊，武俠啊同怪獸啊到底可唔可以拼埋啊，大佬？嗱，之前人哋嗰啲要搞清楚，唔係武俠喎，係古裝啫嘛，人哋嗰啲係軍事嘅，唔係武俠，你喺度真係打到。真係神功嘅，有咁你仲打仲有怪獸有咩意義呢咁樣。咁但係唔係㗎，其實都武俠小說裏面不嬲都有神獸呢個存在。咁但係呢人哋點處理嘅呢，咁就同你呢一套真係差天共地乜嘢講下。 打個機械人添咪。 呢套有機械人咩？ 唔係，我話即係以前啲武俠片打個機械人添 嘛。哦，咁係咁乜都有嘅。OK， 好，咁一陣講下呢對係咪。咁如果係咪一陣都會數下都係冇會唔會啲咩新番啊咁樣都之類㗎嘛，咁好樣都講下。好啊，咁佢補一補啊，阿韓永啊，即係嚟緊啦，係有個告別式係咪？ 係 告別個安息禮啊，叫做。 係啦係啦，咁係幾多號呢？ 咁我講一講啦，如果安息禮嘅呢就會喺1月8號。星期二晚上， 咦？但芬芬嗰边个声细声啲喎，会唔会？会唔会？ 咁啊，明讲啊，又系 一月八号嘅， 系啊， 系啦，就喺呢个 星期二啊，系咪？有冇搞错？一月八号系星期二，系咪？ 系冇错，星期二， 星期二晚系喺边度？ 世界殡仪馆， 即系边度咧？红磡嘅系咪？ 红磡嘅冇错， 系啦。咁系几多点钟？ 好似系咪八点钟啊？ 是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咁在哪一个房呢？有没有 number 呢？暂时。 201室。 是啦咁样的。咁大家可以即是一起啊去鞠个躬啊。咁好，如果未报名快加入我哋啦，是啦。咁 我 哋。PM 我 或者不打得㗎啦。 是啦。咁我哋本身會有花籃送去㗎啦 ,ok, 節目咁大家就夾返個白金咁 ,ok, 咁其實就隨意嘅，真係冇話多少嘅，咁其實唔係夾嘅，咪呢如果不打話齋到時都係用個別名義嘅啫。係 呀係 呀係呀。係呀，咁就得㗎啦，即係每一位出席者自己。咁但係如果出席唔到嘅朋友其實都得嘅，即係其實都係即係人道都可以即係禮道啦，所謂可以咁講啦。都可以嘅 ,ok, 咁都係表表心意嘅啫，多少又無區，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即都夾不夾白金嗰 part 嘅呢，咁其實可以 PM 啊不打係咪 係呀，冇錯 ,PM 我都有兩三位版有 PM 咗我啦，係呀，即係聊表心意。 除咗出席嗰啲以外呀，即出席嗰啲唔使呀嘛，因為到時睇到㗎啦， 自己 俾㗎啦，即係如果去唔到但又想即係夾一夾嘅朋友就可以 PM 啊不打啦，好嘛？咁好快啊，其實你聽到節目都差唔多㗎啦，係咯，咁大家都即係都係咯，都以表下心意啦，係咯，盡量係咯。咁唔好淨係喺即係慣咗喺個網度咧 RIP 咁啊算咁，其實佢冇乜意思嘅，即係係咯。講真啊，我覺得真係冇乜意思嘅，係即係打卡咁嘅，就有少少係係咯。有誠意啊，大家可以去啦，唔得閒其實想去唔得閒咁咪急少少啊，系冇话几多钱，有少少都冇所谓噶，系啊， 系啊， 好 ，PM 不打，好就系咁，系咪？咁其实咧跟住嗰日佢都仲有嘅，因为而家有机会可能 你嘅時間許可第二日都唔定㗎嘛，就係、是、一月幾多號呢？九號係嘛？ 係啊，九號星期三，上晝十一點鐘，上晝十一點鐘就叫告別儀式啦，係啊。 好啊，真係告別儀式啦。OK， 咁其實去呢個仲緊要啊，如果可以去到，係啊。咁當然即係大部分朋友未必得閒啦，去可能真係要翻工，係啊。咁如果去到啊，你又可以都去都得嘅，其實係。即如果你嗰個時間同我哋唔可以約埋一齊，你都可以自己去嘅，其實都冇話唔得嘅，係啊，都可以嘅，係啊，係咁咯，好唔好啊？好，咁我哋或者臨尾再報再講多次啦，好嘛？而家報咗一次先，好，好，咁大家踴躍啲，係啊，好啦，咁啊，係咪開始數榜㗎啦？ 係， 好，咁啊數喽，第一位， 係第一位就係呢個水行俠啊。 哦，都保持住啊，系咪都？ 冇错， 系啊。 咁有冇嘢要报咧？有冇话例如咩边度票房啊，之如之类咁咧？ 嗱，咁就内地个票房咧就已经过咗19亿噶啦，咁就仲超越咗《伏魔》，咁成为咗如果超级英雄嚟计咧，仅次呢个《复仇者三》嘅，暂时个数就 咁样。 系，我哋系香港咧就赢咗10套 MCU 嚟到依刻。咁啊，同埋佢已經5500多啦，係咪？5001。總之佢喺12月31日咧，就唔係進佔第九位啊，佢進佔第七位啊。 哇！ 係啦，真得 唔見啊！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嗰個馬仔有冇啲係北美嗰邊嘅數據咧？ 北美2亿多嘅都係。 係哦，即反而喺北美又唔係冇，咁一枝獨秀嘅。 叫做 OK， 但係其實佢開畫嗰時，因為幾套同佢爭咧，咁其實佢我唔係咁勁嘅， 跌咗啲槍 翻係 嘛？ 係啊， 哦咁樣好，唔係我哋一陣如果有時間咧，可以報下有個好奇怪嘅榜嘅，即係話即係我啲琴日叫做腳頭好榜啊，即係啲咩演員咧？今年啊，即係2018年啊，就應該過一年2018年，咁到底佢做嗰啲咩戲係大收嘅？嗱，即係唔係要主演喎 ，Kelly Fair 都得嘅，係啦。 哇，咁緊要啊！ 嗯 都唔知道个榜数嚟做乜，就系、是、如果有啲人咧，套都惯性参与咁滞，咁咪上硬啦，咁啊，即系唔好嗰套又有做，好嗰套有做，系嘛？ 哇！如果 有十一套都有份嘅，做 Kelly Fair 我意思啊。咁 如果有间公司包揽所有戏嘅 Kelly Fair， 如果有一条友多公开，全部都有份做嘅，咁咪 佢咯，应该系佢啦，系啊，不当然佢就唔计 Kelly Fair 啦，佢而家当然系计嗰啲即系人名表都有名嘅演员，即系咁啦，即系我。講笑啊 ，Kelly Fair， 但其實嗰啲真係做 side character 都計嘅 ，OK？ 係。咁一陣如果有時間講下呢個好得意啊，呢個真係，即係其實荒誕㗎，呢個係啊。不過你都估到係即係邊啲戲嘅，咁但係你估唔得邊啲人咯。即係邊幾套戲大收你都知啊，大家咪都走唔甩嗰啲黑豹啊、復仇者之流啊。咁但係你諗啫，咁呢啲梗係啲主角咧，咁你錯啦，啲主角都去唔到嘅，係咁咁奇怪。即系嗰啲配角翻系啊，一阵有时间要讲下呢个啦，马仔好嘛？好， 可以。 我记得提翻我哋，提翻嚟讲，我惊有阵漏咗，系咯，即系我哋讲下啲戏讲完，或者临尾当得意咁讲下啦，好嘛？好，好，好啦，好，咁就冇，咁第二位。 好，跟住第二位就系呢个大黄蜂。 哦，都正路吓，有冇特别啊？呢个要报有咩要报？ 喺内地就啱啱就琴日上咗画啦。 系，哦，咁就要报下啦。 系啊，票房冠军就好自然噶啦。咁就佢嘅排片量咧，咁就系总量嘅50%，即系全香港中国有一半嘅戏院系俾佢嘅。 唔系啩？咁俾面？ 系咯。 系啊，咁佢开画一日咧，咁就收咗1亿1000万左右啦。咁就第二日咧，就今日暂时啦吓，就收1亿5嘅。咁两日加埋就2亿7噶啦，已经去到。 哇，咁啊真係返嚟㗎喇喎，即係話知你北美如何都唔使理會啦，係咪？ 咁就呢個預測啦吓，咁就可能會收到10亿，有應該係囉，8至10亿，冇有雞㗎啦，喺內地就其實。 咦，咁如果即係我唔知佢哋計數係點呢，因為鬼佬好得意嘅，佢點都先睇本土，即係佢哋北美本土即係個收益先嘅。如果嗰度唔係咁好呢，但系出边好好咧，佢都会惊嘅，即系惊下一套唔得啊。 嗯， 系啊，系啊，系啊。 嗯，就算个总数得都好，系啊，咁啊睇下佢哋点计啊。即系如果咁讲，即系话个总数应该冇问题啦，系咪？ 系啊，系啊。嗯， 即系女主角啊，唔会跌入呢、這个即系阿龙武咧，即系话 票房同弱腳頭衰嘅女演員啦，係嘛？ 係啊，佢係韓素羅喺大陸都死㗎，個票房收2亿零嘅咋。 係咯，阿龍武真係慘啊！真係唔到你唔信呢個啊，腳頭好唔好啊？真係大佬啊！嗱，嗰腳頭唔好嗰個榜 O K 喎，腳頭好呢個榜我先覺得有趣啊！頭先講嗰個咯就係，係咯，一陣講啊 ，O K， 好，好，咁啊睇下大黃蜂最後即係點啦，即係都好似唔錯係咪？ 係啊，喺香港佢嗰啲場數同水行俠原來好接近啊，去到今依家就同埋同上個禮拜比咧。嗰、那個長壽好似冇跌過咁滯啊！ 咁你話內地就票房好啊，但係口碑啦，唔得，即係會唔會好似 Michael Bay 嗰啲咧，票房就好壓得出嚟破口大罵咧，定係都 OK 咧？ 好， 即 係 OK 嘅， 都 OK 嘅，即係啲人都覺得 OK 嘅。係 啊， OK， 好，咁下一位。 好，跟住下一位，第三位，《無敵破壞王二》打爆互聯網。哦 喂，但呢套口碑其實一般嘅啫喎，出咗嚟。 嗯。 係 咪咧？ 係啊。 係唔係佢啲碌卡多人去睇咧？其實。 我諗呢個都有啲關係啦。咁另外你話今期嘅呢個所謂卡通片就真係好似得佢一枝獨秀咁滯咯。 係咩？咁唔係啊？咁聖誕怪怪傑唔得嘅咩？ 唔得，香港唔 得，香港 收皮啦， 真系唔得，即系黄子华都救唔到佢啊， 系救唔到，冇人睇啊，系、 哦、 啊，即系移动城市咁啊，冇人睇啊， 咁大镬 啊，系 啊， 哇，咁大镬啊， 净系美国得嘅啫喎，其实即系， 系啊，净系美国得嘅就系啊，冇人识笑，其实唔系我不过睇咗都啲人都话麻麻嘅，我唔明， 系啊， 但 系我睇 嗰场觉得麻麻，系啊， 都有冇人扮嘢啊，走去。 都好笑得好開心喎、啊！我睇嗰場唔知 有冇啲人扮嘢啊？等於話要睇下奇異博士配音咁嗰啲咧，冇都要睇英文原聲咁咧？呢度有冇咧？ 知喎、 啊，即係睇唔睇黃子華咁咧？即係仲更加冇係嘛？ 係啊，仲更加冇，係啦， 仲更加冇係嘛，大佬啊！哦 ，OK， 好，即係原來唔係好得嚇呢個好正怪，好咁我即係都有任用咗十名啊，都入夠啊， 入咗 啊，咁 一 陣數到再數啦，係啦，好，咁下一位先。下一位先， 跟住下一位，第四位，拆眉拆眼大酒店啊！ 我呢套登上啦，今个礼拜系啦， 系啊， 你听个名啊，净以为系嗰啲傻嗰啲搞笑片啊，系咪？应该许冠文做噶啦，应该系咪？大帅哥之类 啊， 你以为系咪？应该系似嗰啲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都有啲咁嘅成分嘅，就系、是、其实系咩啊嘛？阿美奈系龙门客栈啊，系啊， 系啦、啊， 咁而龙门客栈呢种套路咧，其实鬼佬成日拍过 嘅。系啲咩？ 我哋 咁样怀 疑，其实龙门客栈系唔系都唔系 original 咧？系咪其实最初都系啲西部片玩先嘅咧？即系喺个酒吧度咁样喺度咁样。 exactly 系冰天雪地拍嘅人嗰啲啊。 似嘅。 哦，冰天雪地本身系龙门客栈嚟嘅。 系咯。 嗰度系嚟嘅。即係嗰套就肯定係後啊嘛，即係我話會唔會龍門客之前啊，其實已經有一啲西部片或者一啲咁嘅類似，都唔頂嘅，我哋唔敢講，係啦，我哋唔敢講，即係個元素就肯定有，但可能佢冇咁集中喺曬嗰個嘢度困獸鬥咁解嘅啫，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佢呢個套路就係、是、可能龍門客棧係一個特別啲嘅套路，就係、是、所有嘅事都發生喺嗰度。其實嗰時啊，周潤發到和平飯店咪又係呢啲嚟。 係啊係啊係 啊， 我想講就和平飯店。 係啦係啦，咁佢就玩槍戰啦，即係佢直情拍到西部片咁啦，係咯。 嗯。 咁好，咁啊一陣會講啊，所以而家唔使講咁多，係即係都過癮嘅呢套係咪？一陣可以。 好睇㗎。 咪最過癮呢套咧，可以唔知點解可以對比到嗰套咩怪獸啊嘛，係嘛？ 火影怪獸。 火影怪獸啊嘛，因為佢最後都係有龍門客棧啦，係嘛？ 又係龍門客棧嚟 嘅。都可以一齊講啊，都好嘛，係 好 啊好啊。好，咁啊武林怪獸上唔上十位㗎？ 唔得。 我唔得，我嘅好，一陣再報咁樣，係好，咁下一位。 一转咗喎，睇下 第五位 变咗《文内转将天子》啊！ 唉，咁啊每分钟都转紧喎，你嗰个榜唔系咩嘅，系即时噶嘛，都讲咗啦，系啦，呢一刻系咩啊？系叶问系咪？ 系啦， 头先嗰啲前边嗰啲有冇喐到啊？头先嗰啲都仲系嗰啲 一样喎，头先都系有啲， 即而家就跳咗阿叶问第五位 ，OK 好，头先系边个第五位噶？ 我蜘蛛俠喎、啊， 頭先我咁樣 ，OK， 好咁啊，而家當係呢個 update 先 ，OK， 咁啊，葉問 ，OK， 好， 嗯，係啦， 講係點啊？有冇咩？ 呢、這個《葉問外傳張天志》又內地個票房就收億領啦，咁就其實就唔係咁得㗎啦，但係呢、哦、對比返佢開畫個票房嚟計呢，已經係比 上升 預期中好，因為佢第一日啊收得900多萬㗎啫。 其實會唔會都係啲人都知道，都冇唔係睇甄子丹冇好似覺得 係啊，但係因為其他嗰兩套戲呢個口碑更差，佢個口碑係只屬 OK 咯。啊唔係話好好。 其他兩套係咩意思啊？ 算 OK， 一套叫做天，一套就係武林怪獸。 哦， 另外一套咧就叫天氣預報，係啦。 啊， 咁就咩？係一套喜劇嚟，其實就係有呢個地球發生一啲事，跟住原來地球嗰度有幾個天降嘅神，一早留咗喺人間，跟住之後揾翻嗰幾個神一齊集合，咁就可以拯救翻地球咁樣咯。 我覺得都科幻片嚟嘅，如果係咁。 係啊，咁同埋另外有一套咧，就係、是蜘蛛俠呢、這個嗰、那個卡通片嘅，咁嗰個係嗰個冇炒嘅，其實就係啊。 嗰、那個唔會炒，嗰、那個都炒啊，死啊，大佬。 唔係，但係如果。 所以就令到呢套葉問反而相對好咗，因為另外兩套。 係啦，冇錯冇錯。同埋咧，今次亦都打破咗一樣嘢，就係、是、好檔期唔代表有好收場啊！今次基本上係幾套嘅上聖誕節嘅戲咧，係炒曬嘅。係啊，上一月一號。 內地 係啊，內地啊，一月一號嘅嗰、那個新歷新年嗰個戲咧。又係炒曬嘅，得一部戲係叫做冇炒有錢賺嘅啫。但係好似上年咁樣有一部19億嘅前度三咧，係唔存在㗎啦。係啊， 咁你邊部得咧？而家到底最後係邊部得咧？ 第一部得嗰部叫做《來電狂響》嘅，其實就喜劇嚟嘅。咁、 哦、 就一班人喺度玩遊戲，跟住之後交換電話喺度睇咁樣嗰啲嘅遊戲咯。其實個故仔圍要玩呢啲係啦。 即係 happy 嘅，唔係殺人 嘅，其實就 唔係泰安 我嘅。係啊，得嗰部冇炒到，其實嗰啲都炒曬。另外有一部叫做喺金馬獎嗰度攞，好似攞個獎定有提名嘅，叫做地球 係最後的夜晚。 最後的夜晚嗰套神喎、啊，嗰套第一日嘅票房係收2.56億嘅。 我見到個戲名，我以為科幻片嚟。 係啊。 吓，唔系啊，唔系科幻片嚟， 但系第一日佢票房系收 好似系咪汤唯啊？系嘛，我唔搞错 啊。系啊，但系佢嘅乜嘢？ 台湾片嚟噶，如果咁讲，即系呢套你话金马奖 嘅， 唔系内地片嚟嘅，但系喺台湾。 内地片 系喺金马奖嗰度有提名。 哦，咁样，即系内地片。O K O K。 系因为佢可能食住金马奖个势，同埋佢好劲嘅宣传咧，佢一日嘅票房系超过2億，系2億。 会唔会真系以为科幻片啊？点解入咗冇嘅嘛？ 但系去到结局咧？去到第二日得1000萬，第三日得翻100多萬， 咁咪即係以為佢係科幻片咯，會唔會？ 係插到係啊係啊，可能啊，插到反，插到反曬，埋單唔夠3億，第一日 其實都係啲講啲人嗰啲嘢啦，呢套嘢 係啊，愛情啊咁樣嗰啲。 我都唔知點解點，我唔係好知道點解會改個咁嘅名字，啲咩地球最後的夜晚都咁叫嘅，知唔知啊？有冇咩？ 知啊，冇睇，冇睇 到嘅，未睇啊，未睇。其實網上有得睇嘅，大家可以揾嚟睇下。 係咯，仲有睇一睇，原來睇佢啲資料，阿湯唯個角色咧叫做萬綺文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呢套好似係張藝嘉嗰啲戲嚟嘅，好似都係。 張藝嘉有份演咯。 啊，份演好似唔係啊，唔止啊嘛，好似有啲拉家嘅喎有。 嗯，系要呢啲要再睇下啲资料啦，要真系。 即系计呢个华丽上班族之后再睇啊，系嘛，即系。 再炒多一次， 系 啦。 即 系 但系其实唔系，可能好戏嚟噶，即系未必唔好噶，系啦。不过 就 未必系啱大家。 佢喺康城嗰度，佢都入咗有啲嘅嘅项目嗰度俾人睇嘅，其实就。 唔系，因为唔系好多人中意阿汤唯噶。 嗯。 系啊系啊，有好多人唔知点解无端端就唔中意佢，又唔知有咩问题嘅。 嗯，系啊。 OK，Anyway，好。咁啊，呢套有机会再讲，好唔好？系啊，因原来唔系科幻片，我初初俾佢呃咗，我以为科幻片，我揿去睇下先咁，即系唔系揿去套戏，睇啲资料。 系 咯，即系唔系科幻片嚟嘅。 另外仲有一套又系炒咗嘅，就系叫《云南虫谷》啊，就系《鬼吹灯》系列嚟嘅，算系。 哦， 系啊， 咁 啊 正喎， 怪兽嘅， 系啊。 本来谂住喺国庆档上嘅，但系唔知咩原因褪咗期。一诶国庆档其实都唔够多戏啊，其实就佢 即系点啊？即系而家系最尾系喺呢个诶，即系1月1嗰个档上咗，系 系啦，冇错。 但唔得都唔得， 唔得收益领嘅啫。 哦， 系啊。 有冇啲咩升啊？有冇啲舒淇啊嘛？嗰啲咩做 啊？就系冇乜升 嘅。咁啊唔得啦，争少少啦，而家即系而家嚟讲吸引唔到啊，可能。 系啊， 你拍得好望噶，你都人哋入场睇咗先睇到你好睇， 同埋佢个拍得都差，其实诶豆瓣个分都好差，其实。 咁佢有冇话俾马明系呢个鬼吹灯嘅先？ 系有系啊， 我有嘅好嘅，都唔得啊，咁都唔得啊。 系啊， 我呢个名都够 sell 喎，如果以往就。 你因为魔幻啊嘛，魔幻其实收皮啊嘛，你一玩盗墓魔幻嘅。 咁嘅咩？点解啊？ 国内冇嘅。之前 冇咗啦，已经 系咪多得计咧？喂， 哦，明白。 O K O K， 系啊，咁啊系啲盗墓乜多到真系多到你都唔想睇啊，系咯？ 想睇啊，多到咪咯？ 系啊， 系。O K， 好，好，咁我数翻香港个榜先，无端端转咗 channel， 数咗大陆榜。 系啦，唔好意思啊。继续。哦，第六位 系蜘蛛侠啊。 蜘蛛侠 ，O K， 冇特别，都系继续啦，系咪？ 系啦。內地四億領 嘢嚟嘅，係咯， 唔四億到啦，咪先冇領就四億左右。 呢個反而冇咩講嘛，咪好咯，好咯，係 OK。 算 得上咗咁耐咯，仲喺呢個榜上面 OK 啦。係 咯， 都唔係咁，同埋都係另一套 family 可以入場嘅戲啊嘛，始終都係。係咯，好咁，我唔排除有人再睇嘅，係咯呢個。好，下一位 係第七位，聖誕怪怪傑啦。 哦，終於數到嚟，哦，咁都係七啫，又唔係好殘。 不過佢個場次又多過蜘蛛俠喎，係咯。 咁咪新啲嘛，始終係嘛。 仲有巴基斯坦去到第二個禮拜，見你細息唔對 ，cut 得就 cut 得就 cut 噶咯，其實。 咁我諗佢又唔係話差到直情搭死嘅，即係冇，唔係話好好啫。 cut 場 cut 死。 上個禮拜都係百零場咁啊，今個禮拜 可能佢哋覺得有黃子華點都有翻上下掛咁啩，唔知佢哋啊。 可能係啦， 其實下次咧，不如試下咧，唔好配音啊，現場黃子華即刻講，係啦，喺紅館搞，哇！我包你爆，信唔信？唔好戲院做啊，哋紅館做，係拍住黃子華個 show 度，係 啦， 現場配啊，唔係配音啊，即配，所以次次講唔同嘢嘅，啊，咁你所以睇好多次嘅， 定係阿黃子華喺度聲音導航啊，成套戲啲人個個喺度扮盲，跟住要聽佢講啊， 咩意思啊？哦，唔係咁，但係嗰啲都係錄音嘅， 係咁有。 你想好似嗰啲盲人會搞啲現場嗰啲啊？ 哦，係講錯。 咁現場啊爆曬啦，我肯定你放心啊， 係冇錯， 係咯。同埋佢冇借票啫，黄子华系咪？ 系。 如果你试下佢又搞下借票，可能又唔同嘅。 哦， 系 冇 错。即其实而家都系咁噶啦，你真系想睇星啫，系咯。咁呢度你斋 talk 始终系冇见到咁咩嘅，系啊。 嗯。 即系信息，即系对香港观众嚟讲，好意思啊，信息好嘅。 冇 错。咁你可能喺现场又益借下票咁，梗一定有啲帮助，不过冇搞啊，我识系。好。 系下一位。第八位， 系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啊！到 哇，呢度真系永远喺度啊！真系 系啊， 即系睇人死真系最好嘅娱乐吓。 系啊，过二千万啦，系啊。 哇！ 成咁啊，台湾片计好啦，台湾片史上第三，我记得。 哇！ 好似仅次于那些年同埋我的少年，系啦。 喂，如果要再查下资料，真系有冇机会仲劲过韩国版喺香港嘅票房咧？真系。 哦， 咁我估有機會喎，因為嗰時係韓國版唔係好勁嘅啫， 我估好大機會已超過添啊！我估 超過咗啦，如果已係啦， 因為呢套唔使叽哩咕噜啊嘛，唔知講咩啊， 係， 唔 係嗰時韓國啲韓風未出到咁勁啊嘛， 係 啊，特 別太舊啦嗰套戲係嘛。 係啊，冇錯。 同埋呢啲慘情片咧，始終喺女性 fans 嗰度咧，一定係即係。你咁即係咁上下有一套咧，佢哋就都基本上係收噶啦。 嗯。 即係爭在係有冇咁勁嘅啫。係。 係啊。 唔係喎，你唔好以為淨係女性睇就夠啊，到馬雲就係咁死啊。 哦。 嗯。 一陣有機會我講下我睇咗。 好啊。 係啊，都補翻咧上禮拜講過啊嘛，係咯咁。 嗯。 咁都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啊？即係如果大家對。 佢着衫公仔嘢有興趣，玩具應該有興趣知道嘅。因為其實佢都好大部分影住嗰啲公仔會喐嘅， 係 唔係少少嘅，主要係嗰啲嘢喐嘅添。一陣講，一陣講。好， 係第九位，我不是藥神，哇，犀利！ 咁呢套咧係其實好出名嘅呢套戲，不過香港哇真係遲咗幾多年啊！ 咪九個月應該九個月，九個月 即超過半年，哇！真係大佬，即其實要睇嘅都睇咗啊！老實講啊，係啊， 係啊，自己方法有㗎啦。 嗯、会不会出了碟啦？唔使自己方法啦， 吓系咁又， 即系大陆出碟好快嘅、啊，即系我正式嗰啲，唔系讲老翻、啊。 系冇错冇错， 会九个月仲上画，其实咩事咧？即系都系香港出碟前上一上嘅啫，我估 系啊，系啊。 咁但系呢套点解咁 hit 都唔嗰时唔上或者中间唔上？ 五个月到啦， 吓、啊、即系点解唔上咧？点解而家至上咧？咁 hit？ 唔知系咪因为金马奖攞咗影帝啊徐峥嘅关系啦，系啊系啊， 所以就上下 攞埋最 佳 剧本，系咯喺金马奖。 喂，但系嗰时香港都有话题喎呢套嘢， 系 因为始终系话咩揭露有一啲即系吓中国嘅一啲问题呢样呢样嘢系吓系好少有啊嘛。 其实呢套戏即系中国版嘅《崇明枭雄》，因为其实就。 唔係你中國版就好多係做唔做得嘅，大佬 係冇錯。 唔係中國版有咩特別啊？中國版係好多嘢都唔拍得噶嘛。咁佢呢套其實唔係唔敏感咩？ 係 係咯。咁佢就係嗰時係有話題嘅，點解冇上咧？我唔知啊，係咯。咁總之而家上啦。咁啊，不打補兩句啦。可能隔咗咁耐都要介紹翻兩句，好嘛？ 好啊，我话真系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啦。咁啊，即系后边 ending 嗰场法庭戏啊，拍得我都 OK 嘅。即系套戏系有啲感动，咁同埋佢个手法佢又唔催泪嘅，即系唔系话好狗血，亦都唔系喜剧包装，咁佢都拍得几务实嘅，咁呢样系估唔到嘅，系啦，佢又唔系好煽情地喺度讲话政府点样有啲咩唔好啊咁样，即系都系好正反里面都讲，咁佢究竟系走私啊，定还是帮紧啲人咧？因为佢入嗰啲唔系假药嘛，佢系入即系平衡进口，即系简单嚟嘅水货药。咁但系嗰啲药咧都系真正药嚟嘅，即系唔系沟咗嘢啊，唔系话要赚钱嘅。咁就因为佢系专利咧，喺国内买正式药咧好贵，咁基本上好多人都会买唔到就等死嘅。咁佢某程度上救嗰啲人咁样咯。咁但系呢件事 即系合道入边啦，合道咁啊讲到佢啊，系啦。 但系最正佢真人真事嘛，佢真系有个咁样嘅案例。咁啊最后系啲病友系企晒喺个法院度，咁真系个。是咁样，而又最后系都罚咗坐监噶，我记得，但系好似都轻判咁样嘅，即系佢成件事系真系发生咗咁样嘅人拍出嚟咯。 系 ，OK。 咁啊，劲嘅劲在佢喺上年2018年嘅国内票房第三啊，咩意思咧？系包埋西片啊，全个中国电影啊，30.9亿嘅，得唔得？系啦， 系啊， 仅次于《红海行动》36亿，同埋《唐人街探案二》33亿。OK， 系 39亿咁样就 系 咁啦。 系啊， 即系喺中国，如果拍得到，又唔会俾人拉去坐10年嘅真讲真话电影，就会大收嘅原来。 系， 一定 你够唔够胆拍嘅啫？系啦， 未必一定嘅，最紧要拍得好睇。其实就唔一定，有啲其实都系好口碑，但系就冇佢咁爆。其实就 系嘛， 系啊， 唔系喎。咁我讲系讲真话电影啊嘛，唔系好睇， 都有机会大赚钱啦。咁就系啦。 啊，讲真话呢样嘢难得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冇错，喺呢个地方系嘛，少人讲真话，系啦。 唔系你够胆讲，但系你又唔濑嘢啊嘛，你最紧要系。 冇错。 系咯系咯。咁咁人就会 讲过话会想掹佢落架噶，个情况似当年陈可辛个亲爱的咧，讲嗰个即系 系嘛， 系。咁但系因为咧，我不是药神系风潮太劲。即係國內風潮太勁，就真係唔敢掹，係啦，想掹冇得掹。 有啲咁嘅事嘅咩？據我所知就係你嘅風潮越勁，越要拉你落馬嘅喎。 但係唔係呢個真係太誇，因為而家佢都要懶係要貼金，因為佢又掰住套戲入邊，佢又冇正反啊嘛。即係其實套戲又唔係好100%正反。 我諗佢係有啲辦法，即係疏通咗就真。我唔係咁樂觀嘅就呢樣。 有可能嘅，有可能係兩邊啦嚇，即係軟硬兼施。总之就成功啦，呢个案例系啦，即系 佢嘅成功系佢冇拉佢坐10年啦，你明唔明啊？ 有钱赚啊， 系啊，即系首先系呢样嘢啊嘛，系咯，嗯， 系啊， 咁啊呢下嘢好嘢嘅，系真系好嘢，不过即系唔好乱咁试啊， 同一個題材你拍你坐十年啦，可能 係。因為你冇後面啲方法處理係啦。 即係好似當時啊，咪有個紀錄片講嗰個咩霧霾嘅，係啦。嗰時都話哇可以咁樣好好嘢，但係其實後面即係後尾講就係咩咧？即係其實你都係啲派系原因啦，因為有人即係開綠燈俾呢套嘢講，就其實係可以打擊到另一派嘅人咁樣，係啊，就係呢個講法啦，係咪咁啊？大家雪亮自己去睇下啦嚇，咁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冇可能咧係會無端端咧俾你啲講真話嘅作品啊，即係唔好話電影都嗰個紀錄片嚟嘅啫，電視機播即係都唔係咁易啊嘛，即係呢啲嘢就係咯，咁係咯，咁好難嘅係咯，所以即係好難得嘅真係。 系， 咁但系呢样嘢你摆喺第二度地方做有冇票房咧？咁啊唔知啦，系啦， 嗯，系。 咁香港就太迟啦，我有少少。我觉得其实如果近啲嗰时做，我觉得都有人想睇下嘅。 嗯，冇错。 唔知点解会有时做系，咁啊 ，OK，anyway， 咁啊，大陆片香港不嬲都会即系偏低咗嘅， 系 啊， 睇低 大家有少少，系啊，唔知点。好，咁啊呢个都叫做喺十名内都算系咁啦，系啊。有几多院做嘅？ 三十七 场几多啊？马仔 三十七 哦哦，即系都唔多嘅， 系唔多噶。 咁我想知啊，咁咩院做嘅咧？唔会系新光戏院啊？吓，唔会古天乐嗰啲啊？ 百老汇咧，成条百老汇线喎。 哦，成条百老汇线做 ，OK OK。 系啊， 嗯， 我以前喺得百老汇线做咁滞嘅，好似 哦， 系啊系啊。是啊 咁啊，同個發行有關啦，相信 咁唔怪得阿江生支持啊。 嗯 嗯， 係啦咁樣。 好，好，咁咪有興趣睇下咯，係咯，係咯。嗯，呢套冇配音啊嘛，冇配音啊。 冇啊，冇啊。 就咁做啫。 不過順帶一提啦，咁就裡面啊，就係阿《延禧攻略》嘅高貴妃啊，就做鋼管舞女郎嘅，係啦。有興趣。 哦，呢度係嗰時做《延禧攻略》，啲人已經喺度係咁講啦。 哦，明白。 即係個個話：哇，嗰個高貴妃咁醜樣，啲人之後嚇醜樣，你有冇睇過呢套啊？咁啊。 哦，原來係咁。 啊，嗰時一早已經係咁講啦。 嗯， 係啦。不過你可惜係高貴妃啊，係咯。你應該係阿皇后嗰啲多人追啲。 係，唔好佘詩曼就得啦。 佘詩曼都唔係好衰，係高貴妃啲人就其實麻麻地嘅，可能做個角色麻麻地啊， 係啦， 唔會因為咁入場啫，即係我最少知道香港嘅觀眾啊， 係啦，咁樣。 但係你話阿皇后咧，多之後都有啲風潮，係咯，即係個個都話靚嘅，不過我就覺得佢係嗰套劇入邊拍得比平時更加靚啫， 係冇錯， 我覺得時裝冇咁靚嘅， 係啊 ，OK， 好 ，anyway。都唔記得咗《延禧攻略》係咩咯？隔咗咁耐，啲人都係第二個禮拜已經忘記咗啦。OK， 係咯，嗯，好，我仲有冇咁第十係嘛？ 第十係啊，綠寶旅遊。 喂，正嘢嗰套正嘢啊！ 咩嚟噶？ 十年代荷里活片攞獎戲，即係有機會攞最佳電影。 咩？即係講六十年代？ 係六十年代。 啲嘢綠寶係咩嚟㗎？係支橙汁嚟㗎？ 聽唔到。六十年代嘛， 綠寶係咩嚟啊？ 綠寶嘅寶， 因為佢話黑人啊，黑人嗰陣時受歧視咧，佢有份、啊、有本綠色嘅嘢話俾啲黑人聽， 啊、 有啲乜嘢嘅 manner， 有啲咩嘢禁忌。 哦，咁嘅。 車公路電影嚟嘅，即係會專勾個版權 哦，咁過癮。 係啦，即係好有諷刺嘅，又咁樣又有啲戲劇。氣味咁樣 咯， 係。嗯嗯嗯嗯。我未睇 嘅 都話，未睇。 O K。 但係 唔係左膠嘅，唔係左膠戲嚟嘅。 唔係 ，O K 嘅，拍得係啦。 我未正常嘅。 唔係黑人電影就一定係左膠噶嘛，係即係呢個兩回事嚟嘅。O K。係。 係。 嗯。好嘅，咁呢度好嘢嚟嘅，係嘛？係。 十號先正常嘅。 未正常嘅，哦，明白，好。 邊個啫？係啊，冇錯。 哦，咁睇到啊，不打同大家再講，好，咁有冇啲再新上，又唔係未喺十名之外？ 有，仲有幾套，包括十一位啱啱守住個差啲入唔到，梵高《永恆之門》啊，咁就我個人認為應該係個人傳記片啦，不過唔係紀錄片啦。即系拍翻梵高嘅一分啦， 系啊， 系啦， 纪录片大佬， 唔系呢嗱，之前就有套画出嚟嗰套咧，就 系 用 卡通， 系 動畫啦，咁嗰個就係用其他人就講翻梵高個故仔噶嘛，咁佢呢個咧就應該係用翻梵高自己嘅角度去講翻嗰件事嘅， 係，即係有人演梵高嘅呢套，係 啦， 梵高嘅有個人演嘅，就咁、 是， 咁啊，亦都入邊話貫穿咗好多梵高嘅藝術品，同埋有講佢唔同時期嘅創作嗰個心路歷程，同埋佢中間佢有啲。即係話俾呢個病魔煎熬嗰陣時嗰啲即係心理狀況。 有冇講到佢點死咁樣完㗎？ 有，應該有嘅。 五行之門啊嘛。 講埋死。 係咯，好講到最尾。 佢好似話佢講佢點樣中咗槍啊，然之後又即係之前應該係切咗隻耳仔嗰啲，嗰啲應該都有講嘅。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最出名嗰啲佢講曬啦。係啦，就咁啦。 咁喺香港啲人就唔太有興趣啦。OK， 咁又有啲咩院度幾多場？ 就係主演梵高嗰個就係綠魔主演嘅。 啊， 係啊， 邊個綠魔先？ 你認唔到佢喎？ 好多綠魔，邊個綠魔？ 係蜘蛛俠個綠魔咯， 即係第一代綠魔。 係啊係啊。 哇！哇！ 即 係 水行俠啊，蜘蛛俠啊， 水行俠個蜘 蛛俠。 係啦， 你講係做梵高喎，原來係佢啊，認唔到真係。 認唔到，睇到 佢個咁佢個面上都個形都有啲似嘅，係咯，都有啲似。 係。 咁包住隻耳仔，咁包住個頭嗰個繃帶嗰下，好一定好似。係。 係。好， 咁啊，唔需要懷疑啊！呢套如果你講演技，佢係咁。 冇錯。MCL 同百老匯啊，主要啫。 咩院啊？就 MCL 同百老匯，即係 主要係呢兩， 主要 係 咁啊！自己幾多場到咧？我諗唔係好多啊，我估係嘛？哦，都唔係好多場嘅 ，OK。 但 OK 嘅 ，OK 嘅，算 OK 嘅。 咁所以就算坐滿都唔會話喺睇好高票房紀錄啦，係咪？即係係 啊， 係啦，即係都唔係冇人睇，係多人睇嘅。哦，即係可能都好快就冇㗎啦，係嘛？係 啊， 嗯， 好， 下禮拜唔知喺咩度啦 ，OK， 好。唔係咁，雙影成趣係咪另外一套梅艷芳嗰度都做咗㗎啦？我見到 有跟住會講啦。 啊，都唔係算抵嘅，十四啊梅艷芳套係啊，九套。 十四都唔係同阿梵高爭好遠啫。有幾多場到咧？ 35啊。 十四係35啊，三十五。 三十五場 ，OK。係。咁有啲咩院做咧？呢度有。 Cinema City 咯，因為高志森啊。 係。 哦。 明白，咁咧嗱，我谂都唔会独立开个不得了时间讲啦，咁但系公道讲，套戏拍得唔错嘅，其实 系， 我得不得睇咗啦，最近 睇咗啦，同埋现场有人喊嘅，佢其实嗱，你得个感情位系有感动嘅，坦白讲， 你话有边个做嘅话， 胡杏儿啊， 嗱主打三个啦，主打就阿胡杏儿、林 林， 同埋阿郭善妮啊。其实有个总结之前，呢三个主角 林德信啊嘛， 听唔到阿胡炯炯、郭善妮咗边个话？ 咪阿林德信咯，咪林德信啊， 林 子祥仔， 得个男哦，男 ，OK， 都系三个做。 三个转咯，因为咧佢其实唔止三条线嘅，佢仲有啲咧真系揾咗啲，我唔知系咪 fans 落场。 可能坚嘅呢啲，可能坚 fans 嚟嘅。 睇出系明星样嘅，但系就因为咁样咧，佢令到成个故事好真啊！即系变咗片咁咯，咁同埋佢啲线咧，虽然你知呢啲戏都冇乜大嘅转折噶，你喺个剧情上，咁佢演得好，佢跳啲时间系啦，即系唔同嘅时间，佢 hold 住你，讲咗少少又唔讲晒，跟住就跳翻去现代，现代就跳翻去妹姐出道，妹姐出道跳翻去妹姐死嗰日。咁樣唔同時空咁穿咧， 咁佢冇翻啲真嗰啲片段嘅，有㗎係嘛？ 有貫穿大量，同埋都用得幾聰明，即係真係有蒙嗰啲咧，佢又特登擠喺電視機度播，即係佢又去翻80年代，但八十年代嗰屋企個電視就播緊梅艷芳嗰個 MV， 即係佢都聰明嘅。咁另外又貫穿埋沙士嘅，因為大家理解梅艷芳其實2003年12月死。咁嗰年三就係淘大封村啊嘛，咁所以佢林德信嗰家咧，其實就愣咗沙士，佢住淘大， 即係佢愣埋啲即係嗰時當期一啲嘅，係 啊， 字落去 ，OK OK。 我認為叫做你俾我諗梅艷芳拍佢個自傳，你又要拍得唔自嗨，唔係打飛機嘅， 又撚到叫做有啲視野咧，呢套都算諗到盡，我覺得真係唔錯。 哦系啦，好， 仲拍得唔错。咁咧， 如果直接做梅艳芳，就反而唔系一个聪明嘅，即 系 梅艳芳就未必系一个聪明嘅做法啦。 我扮得到佢得噶，你十俾人闹噶。咁佢系有出场，但系全部背脊啦，一一样样啊，得把声咁咯，系啊。咁我把声都似 江欣燕啦，江欣燕得唔得？ 有份做啊，好似 系啊， 都有啊，真系有啊， 系啊， 有份做。 哦，都真系有，冇扮梅艳芳，诶， 应该唔会嘅。 佢冇辦 法。差噶，真係。但係坦白講，我係唔會讚高志森咯，因為實情導演唔係佢啊。高志森其實導演係梁柏豪啊，得唔得？高志森係啊，大班啊，係咪？ 咁我真係呢套係好嘢嚟嘅，值得睇嘅。 係啦，好嘢嘅，睇得到。因為梁柏豪本身之前拍好多都新浪潮啊，又拍過啲短片，又拍過啲大片跟做副導咁樣。咁呢套第一套啱正。 因為我聽到你話胡炯炯做，佢已經好驚嘅大佬。 嗯。 系啊，但佢又唔系咁讲下 ，OK 嘅 ，OK 的。 有冇进步到先啲演技？ 正常咯，因为佢做嗰个角色易演嘅，因为佢做一个同妹姐长大嘅朋友，但系就背弃咗妹姐嘅。 即系如果佢唔系话佢系一个正主角咁成日影住佢 OK 嘅，咁就不嬲。即 系 啲戏有佢冇问题，啲剧有佢都冇问题。系你哇，你直情影住佢咁就嗰就唔系唔好睇咁解啫。 系 坐歪少少，佢又唔系话会好硬眼嘅。 冇错，冇错。 好， 咁所以 都唔系佢做女主角嘅 ，OK 明。 唔系我入啲戏嘅，即系我就真系冇乜期待入场。咁我自己都唔特别中意梅艳芳，但系睇完套戏，少少俾佢触动到，我觉得梅艳芳系值得尊重，咁已经好成功啊！好多套戏系啦， 系即刻升到麦当娜或者 Lady Gaga 系嘛？ 即系最屘升咗啦，我唔敢讲升到咁高啦，系啊，起码升咗啦，系啊。 即系香港咯，香港麦当娜咯，系嘛？咁佢里边有冇讲啲咩近藤真彦啊啲咁嘅嘢噶？ 有讲西城叫咩啊？ 寿司， 西城寿司咩卡比拉巴系嘛？因为佢讲佢原来佢头梳咧，嗰个背住镜头嗰个就梅艳芳嚟嘅。佢头梳就去咗日本去做 fans， 嗰时仲喺酒吧。咁佢话呢件真事。咁樣 即係你意思佢睇西城秀樹， 係就嗌西城秀樹嗰陣時，佢都仲未出名，翻嚟香港。 咁有冇影到西城秀樹㗎嗰啲片？ 咁冇 嘅， 喺度單方面即係話嗌啫，喺個好似。 但係呢個近藤真彦反而睇都冇睇過。 啊，就冇，係就冇。 即係近藤真彦啊，咩係咯？哦，中心名菜都冇睇過嘅。 就冇。 即係佢成個唱法係同阿中心名菜一樣嘅喎，即係呢樣嘢提都冇提過。 係啊，冇。 嗯，啊咁好奇怪啊，咁就反而係咯，唔係可能嗰個係一個唔係幾好嘅，即係有少少好似搶人條仔咁，即係佢可能唔想喺呢度講呢樣嘢，會唔會？我唔知啊。係 啊，我都有啲。 係咯。但係我如果你問起我諗起梅艷芳，我第一樣諗起呢樣嘢㗎，我老實嗰句啊。 嗯，好。 但 我冇又我冇得佢唔好噶，我冇咁谂噶，我冇觉得佢有咩抢人咩，即系我觉得我记起呢件事噶，好深刻噶，系。 系。 竟然冇提及。 系。特别在咧，其实佢唔系好重点啊，好打飞机咁不停不讲梅艳芳啊，佢反而重点系讲梅艳芳导致嗰六个人嘅变化。 哦， 明白。即系其实嗰六个人先至系主角嚟嘅，实质系。 化就得寫嘅六個因素，即係六個好嘅。 所以佢都唔講啊，梅艷芳嗰啲咩感情咧，因為其實唔係講梅艷芳，其實 冇錯冇錯。 喂，但係如果咁樣講法嘅，佢歸類做傳記片，好似就 唔係啊，其實唔係， 真係唔提啊，咁樣講 係咯，咁樣唔算啊，真係 唔係傳記片嚟， 咁樣唔算嘅。 哦， 係。唔係因為你知道好似我唔肯定係真啊，即係好似話嗰時去。即係梅艷芳走啫，即係送品啦，好似阿近藤真彦之後去， 好似係， 如果我冇記錯係有專登係啊係， 好似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係 係係啊，即係點可以話冇點解冇提到？其實好呢個好出奇係，不過當然如果你都話呢套其實唔係講梅艷芳咁唔緊要，咁佢唔係即係所有嘢都要講嘅係咯， 即係佢唔會由佢以前喺麗苑唱咁細路女嗰陣開始講係咪？ 係啊，唔會講埋佢家姐啦，又 係咯係咯係咯係 咯，又霸嗰啲， 佢唔係真係轉機片啊嘛，其實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佢個 approach 唔同咁嘅，即係梅艷芳只係當時一個現象嚟嘅啫，如果佢咁講嘅，係 啊係啊， 即係佢咁講即係其實你話沙士同佢同級嘅呢度係，如果係咁係， 嗯， 即係都係當時一啲社會現象啊嘛， 係，嗯。 其实佢应该涉埋讲埋阿谭咏麟地啊，应该系张国荣噶嘛，应该系。咁 anyway，OK， 咁呢个系一个好另类嘅拍法嘅一套系咯，一套戏。咁啊，咁啊，有兴趣睇下啦。如果既然咁讲法就系。哦，咁仲有冇？有冇啲人分享下边 块？你哋仲未讲嘅，讲十一位之后跳到去第十四位，因为系啦。 十二位都系新噶，哦咩戏？ 系啊， 新嘅十二就係武林怪獸啊！ 一陣會講啦呢個。 我一定要講一啲，我一定要講咗佢 comment 就話唔知點解劉偉強喺度扮緊劉振偉啊！我真係慘不忍睹。 我都以為係嗰個人嚟嘅，所以真係。 其實唔係㗎，劉偉強冇劉振偉，但係呢套係垃圾中嘅垃圾，我真係覺得劉偉強真係令人哋即係品牌破碎嘅作品啊！呢套真係嚇死我。 系啊， 我真系 其实可能都系唔同笔名嚟嘅啫，我成日都以为系咯。 诶，唔系， 就连王家卫都其实同一个人嚟嘅啫嘛，其实。 但系，但系都好过诶《冰封侠二》同埋《功夫联盟》嘅。 咁样。可以咁 讲。哦，咁样。 系。 佢系笑片嚟嘅呢套武林怪兽啊。 系系系。笑片。 系啊。 怪兽温情嘅又系啦，咁。 系啊。 起碼好過功夫聯盟嘅，係啊，可以講係啦，唔係話落到去， 即 係落到底。 捉妖記嘅成分嘅有， 我一睇啊，覺得係捉妖記嚟 喎。O K O K O K， 不過總之都係好，係真係好嘢嚟嘅，真 係。係啊， 真係要講喺呢度。 係啦，聽人講，咁啊十三位其實應該要重點睇嘅，大家。 係。 香港就難處理，因為始終個封面咧，或者個故事題材你唔知咩嚟，佢個名叫《勁舞Dancing Dean》。 系， 咁啊， 定冇钉声乜话，最屘个字咩啊？ 癫啊，疯癫个癫，定冇钉声癫， 系， 所以个名好搞笑。睇张 poster 咧，就企喺度五个人咧，高矮肥瘦，有黑人，有肥佬， 哇，系啊，战队啊，真系战队啊， 高高跑啊 ，Ranger 咁点咧？咩戏嚟咧？其实 好鬼讲下，咁但系睇完就知，佢系真系正嘅。同埋個名咧，我自問你俾我真正你睇完啦，佢譯呢個名咧，真係算係最穩陣嘅啦，因為好難譯嘅。佢個名叫做 Swing Kiss 啊，係喺入邊嗰個舞團個名。 哦， 意思㗎，你直譯中文冇意思嘛？係係。而又要諗到少少，即係俾人知道係跳舞元素。咁因為佢真係跳舞片，佢唔唱歌嘅，但係好多跳舞嘅。即係一個跳舞都起碼搞五六分鐘，但係就有嘢喐㗎，唔係淨係跳㗎。同埋 跳舞比起玻璃活嗰啲更多，係嘛？即係真係跳舞。 唔係有原因嘅，一路跳舞係交代緊啲劇，即係不嬲佢係即係將啲劇情融入咗到個舞步。咁同埋最後係有洋葱嘅，堅喊嘅，全場我諗起碼一半女仔都喊，同埋真人真嗰啲。係。咁其實 唔係喊抌啊嘛，唔係喊抌嘥咗張飛啊。 係感人，係啊，贏咗。 真係感人啊嘛。 係啊，真係贏咗。 喂，咁但係真係嗰幾個係主角嘅高矮肥， 係真係，因為佢特登個落差係咁咯，即係一個。 佢係真人真事嚟㗎，你知唔知呢個故仔係？ 係。 哦。 佢就真係為咗要歌舞升平跳舞，但係嗰度即係都酸啦少少。佢係個反，因為佢係南北韓㗎嘛，啲戰俘嚟嘅。咁有人利用呢個歌舞團咧，想刺殺入邊個軍官。 哦。 咁佢就攞咗喺呢個咁。 即係韓國片嚟㗎。係。 韓國片。知唔知邊個導演？導演就係《陽光姊妹圖》嘅導演嗱，憑住呢個應該入啦。 咁啊，頭先你講佢有黑人嘅， 係因為佢入邊有 美軍 啊，美軍管住個軍營啊。 哦，我以為你講嘅係西片嚟嘅，講嘢都喂下次講咩戲啊？講咗係咩片啫？係。 哦， 係 啊，韓國片， 韓國片嚟嘅。 個導演啊，呢個 身個黑人都係受到歧視㗎，喺美軍入邊，因為黑人啊嘛。 當然係。 係。 即係受歧視嘅，咁另外 年代嘅話，你講咩年代嘅話？ 五十年代寒戰，應該1955年嘅喺南韓嘅北韓戰俘營，得唔得？個位置喺南韓嘅，係啦。咁而呢班人係來自北韓，亦都有中國嘅戰俘，再有啲奇形怪狀，咁啊，總之組團跳舞咁樣，咁係一個咁樣軍營入邊跳舞嘅故事。 但系系估唔到系好睇嘅。 你睇咗啦已经系嘛？ 我睇咗系啊，我拍烂手掌。 套戏对美国系咪有讽刺嘅？ 有讽刺，对战争有讽刺。 嗱、啊，对战争有讽刺就合理啊。 系。 啊，对美国嘅讽刺咧，就系要对佢而家嘅南韩嘅政治口径啊嘛，我讲过啦。 系，知道。 即係好似上次軍艦島最尾臨完場回馬槍，見到美軍飛過掟原子彈，以往嘅電影一定係哇，終於即係打低日本啦咁樣，而佢唔係，佢係話即係反而佢講話嗰度都好多即係 韓國人， 講到長期都好多韓國人，即係佢都要講咧，其實嗰啲美軍唔係好人，即係咁都要咁樣回馬槍講一嘢，咁呢套我諗都唔一定啦，你本身已經係講緊啲。 战 俘嗰啲嘢，咁系咪佢本身嗰个地方系美军即系捉咗呢啲战俘翻嚟啊嘛？系咯，咁佢又点会唔将佢哋妖魔化咧？系咪？嗯，哦，咁呢个系一个韩国依家嘅政治正确电影咯，我只可以讲就系咁，系咯。但其实好睇嘅，系可以有权吓。 有睇，同埋我有机会，虽然过咗五日啫，今年呢套有机会入十大，真系噶，你睇咗你知。你估 咁，但系而家嘅票房系。 我谂好惨啦，因为得四廿场啫，我估佢应该五万万。 我唔明咯，咁点解话咩入十大咧？ 佢十大好睇，不大自己个名单里边。 唔理票房咯。 你个名单系嘛？咁冇意思嘅，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冇意思。咁我哋啲名单都有，即系嗰啲又对 moon 又剩嗰啲咁样，系嘛？咁咪吓都系俾人问候老母嘅啫，讲嚟多系嘛？ 问候我讲咯，我冇所谓噶。 系咯。系咯，即系你十大，即系你先系 啊，姿势好出嘅， okay, 明白， 系啊，冇错。 其实系啲黑马啦，即系其实坊间啲人就唔会话即系好欣赏啦，因为实在望落去都不似人形，系咪嗰班人系嘛？ 同埋嗰个年代冇共鸣啊嘛，你香港讲寒战关我咩事啫？即系会有咁嘅心态咯。香港好多人都， 哦，香港叫做寒战嗰套都唔得啦。系嘛？ 叫寒战得，叫寒战嗰个寒冷个寒啊嘛，嗰套得。 嗰套得咩？嗰套得咩？嗯， 以票房嚟讲得嘅。 哦，得啊。 系啊， 系咩？啲人都闹噶喎，啲人都系咯。 套戏俾佢呃咗一场，咁喺度闹佢呃钱啫，但系都俾佢呃咗钱咯。 即一寒战身，唔理你边个寒都唔得嘅，系咯。冇，唔系即系唔知，可能真系冇唔。唔系佢哋中意睇韩国片，唔系睇呢啲啊嘛。 系，咁但系若果你睇咗个 trailer 咧，其实我觉得咧，你都会俾佢吸引到，觉得诶、哎、可以睇下嘅。 嗯 嗯，唔系佢洒唔洒狗血啦？ 唔洒。 系咁最尾你话有感动位咁，唔系嗰只咯，即系唔系。 唔系狗血，唔系狗血感动。系啊。 系咯，咁呢啲未必系香港佢哋中意睇韩国片嗰班人嘅口味啊嘛。 但因为即系依家有班人中意韩国，其实佢系中意佢哋嗰啲跳舞嗰啲嘢咧，咁我谂呢套戏应该都俾到佢哋想要睇嗰啲。 点样韩？哦，你讲嗰啲女嗰啲。 喂，但系唔系喎，又唔系喎，佢跳咧系跳 TikTok 舞啊，系佢唔系跳韩国舞，系啊 TikTok 舞啫。 O K。 系啊，所以唔系跳韩国噶，讲真系啊，但系跳得好噶，系啊，佢即系揾嗰啲演员，虽然闹闹哨哨，但系佢嗰几个真系跳到嘅。即 其实佢套戏会唔会系掉出嚟系即系搞笑片咁嘅咧？即系当 系啊，佢都不过佢开头系有啲嘅，即系开头都有啲轻喜剧元素嘅，系啊，唔系咁沉郁嘅。 做下先至突然间变咗 套 通咁样 系嘛？越认真嘅套戏系啊系啊，开头都谂住系嗰啲临时，好似嗰啲五角星嗰啲笑啊，或者嗰啲临时拉夫啊咁样嗰样嗰啲 系咯系咯，整咗班友仔嚟，哇！完全唔点，跟住后屘。真系跳得出色咁嗰种，你以为都系咁，唔 系 啊！ 开头呢只套路嘅，不后屘俾佢搞到咁鬼神嘅，咁我觉得真系正。 点神啊？其实就系咩咧？可以穿下喎，就系咩所谓啫？ 个军舰咧，好紧张嘅后屘，系啊， 好紧张 噶。佢哋又要跳，但系又知道嗰日会有大件事发生，但系佢阻住唔到。大鬼胎嘅其实系啦，咁样咁。 我系咁样。 系啦，好过瘾，好过瘾，系。 唔系，因为集得好劲嘅，不打一边啊！我听到一句都听唔到一句。 明白， 仲 值得睇啊！啊，值得睇啊 ！O K， 即系黑马嚟嘅，竟然 O、okay, K， 好，即 系 大家直情睇到个 poster 都唔会谂去睇嘅戏啊，竟然系好嘢，系 啦，冇 错。有冇女啊？有冇女 sell 下呢套冇嘅？ 入边有条女嘅啫，得嘅。 但係你又估唔到一開頭就搞到佢幾污嘢嘅，後期 OK 嘅，係啊係啊。 即 係點 啊？即係由阮瓊丹變 Savvy 係嘛？ 係啊係啦係啦，同埋佢又跳得好勁嘅，本身 其實都係嗰個人嚟嘅啫，係嘛？ 係嗰個嚟嘅，係啊，唯一條女啫，冇啦。系啊，其他啲都好难受嗰啲样，系啊。 嗯，即系如果你入为咗睇女都唔啱嘅决定吓。 嗯嗯 嗯 ，OK， 即系真系套戏睇戏啊，呢度要系嘛？ 冇错、嗯。 好，咁啊难啦，咁啊难啦，系真系睇戏嘅观众好少啊，系啊，系追人啊，追星啊，追某啲嘢嗰啲，即或者追啲政治正确啊啲嘢嘅多嘅，系啊。嗯。咁呢套系可能有南韩政治正确，即系唔系香港政治正确啊嘛，系咯。咁啊，所以都冷啲啊，即係如果你講票房一定係，係咯，好咁，但係其實原來好戲一套 ，OK， 好，好仲冇， 跟住仲有，我其實覺得好睇喎呢套，就係頭先講嘅唯一科幻啊，零度空間啊，係， 都幾多位啊？即係一上就已經係幾多啊？嚇？ 哇！正常啊，十六位， 幾多套幾多場咩院做咁咧？ 二十場 啫， 哇！不如好上真係係啦。 咁呢套咧，你講我唔會睇嘅，因為我睇個 poster 又冇宣傳，發行年資都冇 send 俾我嚟。 我直情以為係鬼戲，我直情以為係鬼戲嚟嘅， 係啊， 其實係科幻片嚟。 唔係你改個咁嘅名，好難以為係鬼戲喎。 係啊， 唔係某程度上佢都算係鬼嘅，佢個鬼唔同形式啫，係嘛？ 係咁，你用科學去講鬼嗰啲就唔係鬼戲嚟噶嘛？ 但佢有驚慄元素嘅，一開播到即係有驚慄嘅。咁啦，點解會講啊？即係 講啊，講會講會講呢？呢個係今個禮拜反而係一定會重點講嘅其中一套係。 嗯。 係。應該話係唯一套係有科幻元素嘅上映電影嘅。係啦，冇錯，就係咁嘅咁解。係。咁其實咧，呢啲係連咩幾分鐘睇套戲嗰啲嘅 YouTube 片都有講過嘅，但係佢就唔係叫呢個名嘅。啊，呢個叫咩名咧？ 千次伤我心， 冇错，叫千次伤我心。吓，咁呢个先系佢正式嘅， 系有乱译嘅。 唔系你唔好理佢啊，即系总之，如果你上网咧，你要搵呢个千次伤我心，你就会搵到呢套成有一睇嘅。 哦， 系，即系所以其实都唔知几耐噶啦，系呢套嘢其实系啊，咁即系总之香港就依家至做啦吓，我都佢原本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咗啦。 佢叫英文啊 ，ICU 啊，英文 就 ICU 系啊。咁你睇啊，聽落去都係都無靈嘅，講咩講咩㗎，咁都係嗰啲啦，係咯，嗯，係 啊， 我一陣會講啊，咁其實佢都係一個科幻橋嚟嘅，係啊，頭先我哋提過啦，開場嗰陣係咯，嗯， 係啊，係啊， 嗯，係啦，咁到底鬼係咩回事咧？咁啊，即係佢嗰個世界講嗰種鬼係咩回事？咁同呢個嗰個科學實驗啊，即係嗰個對撞機嗰個災難又有咩關係咧？咁嚇，咁其實。有嘅，有莫大嘅關係嘅，咁亦都後面原來佢哋係想做個實驗係咩話？即係將啲人復活定咩話？我都唔記得咗啦，係 將人復活，係啊，復活。 因為我係睇咗嗰個幾分鐘睇完嗰個版本，我唔係睇正式嗰度。係咁，但係其他幾位係睇咗正式嗰度嘅，係啦，可以你哋講翻詳細啦，係啦，係，好冇？ 好， 咁一陣講，好， 好冇啦。数晒啦，其实 冇啦，即系身上嘅戏齐啦。O K， 你可讲边个守尾门报埋啦，完啦。 喂唔系，仲有一套咧，几年前嘅戏，但系佢依家上咗一场，我唔知点解。 哦， 香港未上过噶，之前《美丽之星》啊，三年前噶啦，喺日本。 咩嚟？ 三岛由纪夫嗰改编嘅唯一科幻小说啊嘛，嗰套。 哦， 叫咩名啊？ 美麗之星 哦，嗰套我直接俾過條 link 啊， 我睇啦，係啊， 俾過啦，直接好耐啦，嗰時想啊，你參考下呢個戲啊，嗰時我哋想博啲古仔， 一月十二號先上啊，係一月十二， 哦，即係其實未正常， 未正常，優先 嘅，即係你講話嗰個咩嘛，話嗰個新聞報告員個老大，係 啊 係 啊， 話啊呢度係科幻片嚟㗎，喺度真係 啊，係啊， 咁佢就話佢好怪嘅，就話佢突然間就好似話，即係可以同啲飛碟啊，即係可以通到靈咁之類咁嘅嘢。即係其實佢好飛碟教嘅講啲嘢，佢你唔好以為佢係正常咁啊，再佢成當佢都係神咁樣去再。 係啊， 咁跟住佢就後屘就佢家人咧就每人都開始有啲即係類似咁嘅能力咁嘅嘢。咁佢成日喺度做埋啲奇怪動作，就可以佢就話可以召喚啲飛碟嚟咁嘅怪古仔嚟嘅。咁佢就話自己其實係即係啲外星人都轉生咁樣。咁啊最尾佢到底係？ 其实真系病死咗啊？定系其实佢系真系外星人接翻个灵魂走咁咁定系点咁啊？冇嘅，佢冇一个，即系佢冇一个真正嘅交代嘅，系啊，系咁里边其实最咩都系阿桥本爱啫，即系做个女嗰个啫，系咯。 系啊。 佢好笑啊！佢话佢话佢系咩？佢系靓到佢话佢系靓到咩话？ 佢做 model 啊咁嗰啲噶嘛？ 唔系佢靓到咩？自己都接受唔到啊！好似话 咁 样，好即系，唉，我唔知佢啊！唉，总之系咁啦，系咁佢都系 O K 嘅，入边个样都系的确。你讲到靓到咁，真系啲夸 张。 咁佢其实系啲荒谬劇咁嘅嗰種咁嘅做法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講到嗰個老豆初初其實係啲糜爛嘅人嚟嘅，又同啲女搞埋一堆，即係但係後屘就好似有咗個咁嘅使命咁嘅嘢之後咧，即係好似話要將呢個信息傳俾地球人咁咁樣啦，嗰啲咁嘅嘢嘅。咁哦，即係呢套竟然會無端端會做？ 係啊係啊係啊！ 哇，好奇怪喎、啊，大佬出曬碟， 幾年前戲啊， 係咯，你上網隨時揾嚟睇嘅都會做翻嘅，係咯。係 啊。 哦，喺咩院做㗎？而家係？ The Grand Cinema 哦 ，OK OK， 好，咁睇下到時佢話所謂正常係點樣環境啦，係咯，係咯，但係又話有冇啲橋本愛會走嚟誒一票咁啦，到時係難啲 嚟喎， 係咯，唔知啊，真係好奇怪嘅，係，不過係佢本身係出名嘅呢、這個小説係， 嗯 係，不過佢其實唔係好同嘅，同佢呢個故仔係，不過我都唔知佢有咩分別，冇睇過本書， 嗯 系，咁总之系科幻嘅呢个故事，不过就比较系借科幻嘅，有啲人讲咁嗰啲咁咯，系好特别嘅一个戏嚟噶呢度系，系 啊， 即系你都系当系文学咁嗰种系，我竟然会做 ，OK 好，咁睇下啦，系啊，咁到时正常咧，或者再讲啦，系啊，嗯，好，咁冇啦系嘛， 吓，冇啊， 边个首榜未啫？咁冇讲到嘅，边个首榜未？ 杀片场啊！最后厮杀片场首榜未？得啦，够。 厮杀片场终于冧到落最后啦 ，OK。冇办法啦，都做咗咁耐，系咪先？系咯。 仲见到有影输死你噶啦，咁耐。 系啊。好，咁仲有边套咧？临尾三套数晒啦。 金子致命隐情。 哇！ 呢套真系惨啊！呢套。 得翻一场啊。 唉。 Peter Jackson 可以退休啦，可以系咯。 系啊。 嗯，好，仲有边套？ 我黑寡妇，跟住。 寡妇边套嚟嘅？黑寡妇 咩啊？你话杨门女将嗰套啊？复仇啊？ 哦，嗰套黑寡妇 ，OK， 明白，好，哦，都正路嘅，正路嘅，系咯，即系都系唔见咗新光戏院嗰啲戏系嘛？即系唔知点解 有 冇啊？ 唔 见， 系《朱元运程》啊，仍然冇啊，冇， 即系冇上过榜，直情系啦， 系冇，系冇上过榜，系啊，真系， 即系跌出尾门啊，定物首尾门啊？ 系唔知 好。好啦，冇啦，咁好，以上啦，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上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我哋讲戏啦吓，咁唔需要听古仔，唔需要穿桥嘅朋友就熄机。